最痴情的他，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，做远远看哭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却让彼此想逃跑。 是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过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眼。在朋友圈看到朋友说，他今天去 SK2 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家，拿着爱人的会员卡到柜台，说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的，想知道他的爱人用过哪一些护肤品。店员有一些惊讶，但还是立刻消化理解了现状，帮他检查完了之后一件件整齐地摆出来，开始跟老人家讲解示范，从卸妆产品开始，告诉他这需要在脸上一遍遍画着圈涂抹，直到化妆品花掉再擦掉，然后是化妆水和乳液。老头子若有所思地说，好像见过的。店员说，是的，您的妻子常年购买。然后继续示范涂抹的方法。应该说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爱钱，但是我们可能更爱钱买不到的东西。两个非常可爱的导购小姑娘像一个70多岁的老头，开始详细讲解一整套护肤的流程。讲到一半的时候，老头子笑了，说对对对，他就像你这样用手掌覆盖着整张脸一动不动，气都不喘，这是为了吸收吗？太深奥了，这么多步骤他是怎么全记住的？后来终于讲解完了，老人家很过意不去，就提出要购买。导购小姐微笑着摆手说，真的不用，能帮上忙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，还送了老人家一本赠品的手账。老人家再三感谢完出了商场，看着老人家一步步走掉，仿佛觉得他只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走出商场，再往下就不知道走去哪里了。总有一个人会让你觉得想要抓住对方的记忆的点点滴滴，哪怕只是一瞬间就够了。人生很寂寞，人生也很温暖。 从前，现在，过去，现在，不。 今天看到一段很形象的比喻，大概意思是说，维护一段关系是需要双方不断的付出的，要往彼此的情感银行当中去存钱，而所谓的作，就是不断的从情感银行当中去提取，而不往里面存。对比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 和恐惧。

工作当中，生活当中，我们都要勇敢地学会说不。扮演久了老好人的角色，不单只是累而已，还会打乱你的人生节奏、生活节奏。所以一定要拒绝那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和事情，你会活得更加轻松自由一些。 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地要，要到你想到。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你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那个女人的自私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回答。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啊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担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承诺 曾经看过一篇名叫做《27岁我没有存款》的文章，这篇文章可能也激起了一些网友的成功焦虑。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他们所谓的成功，真的是你毕生追求的成功吗？当全世界都在关心你的房、你的车、你的存款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听到那一句从心底悠悠传来的抵抗？试着不去做一个成功的人，而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 轻轻一声，好想等我，刻骨诗亦好比星河。